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表示，政府将继续优先着重强化土著经济的议程，并会通过推出各种刺激配套和复苏计划，协助土著在新常态中维持韧力和竞争力。他说，这样将确保土著企业家有能力取得成就，从而协助复苏国家经济。另外，首相在 Merdeka 118摩天大楼塔尖封顶仪式上致辞时指出，我国在疫情期间成功建造世界第二高的 Merdeka 118摩天大楼，标志我国工程的巨大成就，并巩固我国作为现代及先进国家的地位。接下来关注国内疫情数据，我国今日新增4879宗新冠确诊病例，包括24宗境外输入病例，累计病例2632782宗，今日有5168人康复，累计康复病例2537204宗。目前有509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252人需要呼吸辅助器，同时今日亦新增了9个感染群。国防部高级部长 Dato Sri Hishamuddin Tun Hussein 宣布，官病四方部长级第九次会议已决，暂停我国新冠疫情过渡至地方流行病阶段，直到对 Omicron变异毒株有更深入的了解。他说，目前处于国家复苏计划第三和第四阶段周属的标准作业程序维持不变。另外，政府将对已经通报 Omicron 变异毒株扩散的国家实施更严格的边境控制。卫生部将在不久后发布详情。卫生部长 Kerry Jamaluddin 表示， Omicron 变种冠病病毒可能是比 Delta 更容易传播的变种病毒，不过目前还不知道这种病毒的毒性有几强。目前能够做的是致力加强公共卫生措施，包括戴口罩、保持肢体距离、注重卫生、改善室内空气流通、确保老年人安全，以及接种加强剂疫苗。同时，种植与原产业部表示，随着全球爆发 Omicron 变种病毒，预计我国的首套出口量将会增加。部长 Dato Zuraida Kamaruddin 表示，我国将确保供应量充足，以应付全球需求。他说，我国作为橡胶首套的主要出口国，预计出口量会在这段疫情期间上升，销售量亦将变得更好。换个焦点，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设立的移民局外国专才服务组卫星中心，让有意在我国工作或进行交易的外国专才办理工作准证申请程序的时间缩短成一日。内政部长 Dato Sri Hamza Zainuddin 指出，此前这些外国专才必须等候30日才能够获得所需的文件，包括留学证，但如今他们在抵埗我国之后，只需要在机场内处理就可以取得相关文件。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部长 Dato Sri Ronald Candy 指出，电子商务平台将能成为稳定和降低农产品价格的媒介，因为这样将能够减少中间商赚取差价的情况。他说，透过电子商务平台，生产商能以低于市场上的价格直接向买家销售产品，而不会被中间商所操纵，他们亦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Dato Sri Ismail Abdul Muttalib 透露，有关规定发展商在兴建多层房屋或分层房屋时，必须兴建更高的防护栏，以防止儿童失足的建议必须给予监住。以上的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晚安。